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咁而家疫情严重啦吓，咁啊星期日大家如果朝早有听都知啦，就系、是、直播室里边啊得两位主持，咁啊另外一位咧就喺电话度。咁今晚我哋嘅电话度嘅嘉宾咧就系刘梦红，诶刘大师， 大家好， 大家好啊！直播室就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啊，呢个题目好讲啊，历代主宰战争嘅武器、啊。 咁就有一句名言咧，听讲就拿破仑讲起嘅， 系 话炮兵系战争之神。咁啊，佢因为佢有权讲呢句说话， 系啊， 即系佢本身就系炮兵之神，用炮兵用到出神入化， 系 啊。咁我就 嗰阵时系新嘢嚟嘅，系嘛？咩？即系炮兵唔系有咗好耐嘅？ 梗系唔系啦，炮兵有好耐啦，有好耐啦，一阵先慢慢讲啦。 好啊，好啊，好啊， 啊即系。咁啊谂起而家俄罗斯啊喊打喊杀咁样，咁啊大家都谂佢有几多筹码，够胆话同北约开片咁样系嘛？仲要掹埋中国，即系有啲神神地嘅。作为中国人啊， 即系冇啦， 好鄙视佢，好鄙视佢， 唔好砌啊！ 咁所以今晚咧，利用少少时间嚟倾一倾呢个问题。 系， 其实即系如果计起上嚟武器嘅。歷史幾多千年又好，幾多萬年又好，小弟愚見咧都係三個系統嘅啫。 係， 第一個系統係物理力量，喺物理力量上邊去揾呢個殺人放火嘅武器。 嗯， 第二個咧就化學力量， 即係火藥嗰啲。 啊，最後就係核啦，即係核子啦。 係。 咁首先我就講一講呢、這個。最古老的武器，即是主宰战场的武器，亦都是专业化少少讲的叫制式武器。 是。 蒙兄一定知道什么叫制式武器。 不是哪个制，是不是制度的制？ 制度的制。 制度的制嘛。 制式武器即是说无论你什么人种、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宗教，你在这个阶段，都是攞呢样嘢去夺取战场嘅胜利噶啦，吓咁啊叫制式武器，有争拗噶。 系 小弟就认为咧，最早嘅制式武器咧就系矛。 哦， 你话枪又得，你话索又得。 但又听过，我听过话有弓箭噶。 嗰啲另外啦，已经更高阶层啦。 哦， 更高阶层啦。首先点解咧？我哋睇古书都有讲， 系 叫做揭。干而起，斩木为兵。咁啊，古文呢个兵即系兵器嘅意思啦。 系唔系人嗰个兵？ 点样斩木为兵呢？ 系 你首先即系冇武器嘅非战斗人员，你要参加战斗嗰阵时候，你屋企最低限度有把柴刀，有把菜刀。但是这个不可以做武器的，拿把柴刀上战场 杀 死被人打的。咁 未埋身杀咗啦， 你就去制造一把武器。 系 咁你制造最顺手嘅咧，你就 三竹竿 斩木，竹啊唔一定全部有，但系木一定有。 哦， 即系搵棵树仔或者搵个树干，一刀斩落去削尖个头，咁啊可以吉啦。 系 咁呢个就系最原始嘅原始人嘅矛。或者一开始佢连刀都冇，佢点做吉嘅矛咧？ 系啊， 咁啊。条树枝 系， 如果咬断佢唔够尖嘅话， 揾个石头去。 唔系 点啊？ 最原始嘅咧，即系我睇嗰啲考古啊， 系 佢系攞火烧。 哦， 你烧完佢一定咧，即系个头就系尖嘅。 尖嘅系 吓，你只要将嗰啲炭啊磨咗佢，佢就系尖噶啦。咁啊，呢个就矛。 系 咁矛咧，我觉得。一路喺所有嘅火器啊，即係頭先講，到化學能有火藥，咁即係矛先至退居二線。但係到今天為止，任何一個國家儀仗隊睇都有把刺刀，其實佢就係矛嘅，即係現代化。 唔係嗱，呢度我有兩個問題喎。 好啊，好啊。 嗱，你矛咧，你就話吉啦，但係又可以掟喎。嗱，譬如希臘點解有林匹拉？有 中國都有。 係啦，即係佢成，即係以希臘人嚟講咧，佢已成為一個奧林匹克嘅項目啊。即係話掟矛對佢係咪特別重要咧？ 羅馬人係用標槍㗎。 係啊，即係標槍咪即係等於矛咁上下。 羅馬人嘅制式武器 係 佢係短劍、圓盾。 标枪，仲有一样投石 啊， 投石即系砸，佢系砸石兵。 哦， 砸石兵即系攞石嚟掟人。 哦， 啊，咁呢啲都系古代武器。 系刘茂雄，系你讲。 同阿马老师咧就有少少嘅分歧。 诶，最好 嗱，嗰个木嗰、那个木头咧，嗰、那个削尖咗佢咧，嗰个咧喺古代嘅时候就唔系叫做矛啊，矛咧应该系青铜，用青铜制造嘅武器。 系 你头先所讲嘅嗰个。 唔系阿孟庸啊，即系话你嗰个青铜其实就唔系成支噶嘛，系净系个尖嗰度系。 佢古代有一种专门嘅术语嘅，佢、 哦、 嗰种即系木嗰、那个木头咧。削尖咗佢就有尖有棱，但系冇刃嘅咧，嗰种就叫做鼠啊，个音咧就系读番薯个鼠， 系 嗰、那个字咧就系木有啊木啦，冇咗左手边嗰三点水， 系 嗰佢个专门叫法就系形容呢种削尖咗嘅嗰种长嘅木棍， 系 咁啊就叫鼠番薯个鼠， 系 咁啊矛咧就应该按道理咧就系、是、诶、這个即系、就是、当然。后嚟话蛇矛象拔枪嗰啲就更加进呢、這个进咗步，嗰时系铁器噶啦。但最初个矛嚟讲，佢系属于一种青铜同铬啊嗰啲，即系呢、這个系镶银嘅嗰啲咁嘅武器。 嗯， 咁所以古代里边嚟讲咧，讲到头头阿马老师讲到嗰啲制式武器啊，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军队装备嘅主战兵器咧、 嗯， 平时我哋读咧诗词歌赋都有噶啦，譬如辛弃疾讲。急驱铁马，气吞万里而虎。又比如岳飞嘅《满江红》讲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长车就是、一战车。 嗯、 又比如明世宗啊，这个赠俾呢个毛伯温兵部尚书嗰首诗，开头就是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所以咧，金驱铁马嘅驱啊，驾长车嘅车长车啊，同埋啲雁翎刀呢啲啊。都是古代里面啊，嗰啲军队装备嘅主战武器。 唔系咁啊， 刘博士，我先解释一下。 唔系，我想问佢一样嘢，歌系乜嘢咧？你要话俾人听。即系阿孟庸啊， 即系佢嗰个形状咧，系同嗰个英文嘅 arrow 啊， 系啊， 那个字咁样个形状嘅。 系 佢上边系尖嘅，有两个人，咁但系下边嗰树咧就弯咗嚟咧，就打横。是一个九十度角，嗰度防止人哋咧刀劈过嚟嘅时候咧，佢可以 可以挡嘅，系可以挡。 嗰种就叫做 call， 系 嗱，我就解释一下。孟宏兴咧，佢或者误解我嘅意思，又或者我表达得唔够清楚。 系 我所讲嘅矛咧，佢唔系一种特定嘅名词， 系 而系一种长兵器。 嗯， 前面带尖，所有呢啲咧。都簡稱為矛嘅武器，咁、古人有云咧，矛盾，就即係將矛作為一種普及嘅兵器。咁佢嘅變種有好多種。佢、最開始呢種咧，當然就係執條樹棍或者竹，佢只要有個尖頭，就可以攞嚟打擊野獸，或者可以族群之間械鬥。 嗯 啊，即系人打人或者人打兽， 嗯， 最原始嘅武器， 嗯， 然后再高级少少咧， 系 未有耐到青铜， 哦，即系 先系石器时代，觉得嗰个木或者竹唔得，两下咧就钝咗， 系 或者佢系即使尖咧刺嗰啲大象啊或者刺呢啲，系啦，刺唔入，咁咧就用石。 掟死佢， 用石整到一把石刀， 嗯、 有个尖， 嗯、 然后将佢绑喺竹或者木前边， 系 呢啲佢就最系最原始嘅矛。 嗯， 咁后尾有咗更加好嘅金属， 系 咁当然将佢整成呢、这个，整成一个比较即系有模有样嘅呢个刺杀嘅武器。 系 点解我话佢系制式武器咧？ 系。 佢同另外一種係兩大門派， 嗯、 刀同槍， 嗯、 即係呢個槍就長槍嗰個槍，紅缨槍嗰個槍啦嚇。呢、 嗯、 兩樣咧係我哋見到古今中外所有冷兵器最普及嘅武器。但係點解我認為刀唔及槍咧？首先咧， 距離咯，長啊嘛， 一寸長就一寸強啊嘛， 係， 即係呢啲槍咧，最短 都要高過人身， 係即係超過六尺噶啦，五尺幾啦？嗰陣時啲人冇咁高嘅。 嗱，佢仲要即係一手伸伸直嗰度，你起碼到嗰個高度，即係而家我哋講兩米幾啦。 係啦， 咁呢種長兵器咧，佢對刀呢種短兵器咧，有個好處係乜嘢咧？ 係 佢嗰個作戰距離係超過一米，或者講超過三尺。 係。 即係我已經刺到你啦，你都未有攞整到我，我呢個係佔便宜啦。此其一也。第二咧，我係雙手攞嘅。而家你睇好多武打嗰啲嘢咧，就搞笑嘅，搞笑嘅 單手啊嘛。 即係我一槍刺過去，你一刀就隔得開。係呢個係隔唔開嘅。你諗諗就知道啦。即係我雙手衝擊帶埋個人嘅力量撞過去嗰陣時，你攞把刀係一隻手。而且你的力距很短，你揮刀的陣時咧，你個刀個刃接我的槍的時候咧，就未有個槍個刀咁長嘅，即係一半或者三分二到。你呢個力距咧係不足以隔開我呢把槍嘅。 啊，呢度我又有個問題喎。係，你睇呢啲鬼佬中世紀啲武士咧，咪騎住只馬，一隻手就攰住一支好鬼長嘅，嗰啲咁嘅嘢鬥撞。 係圓桌騎士，或者十字軍騎士。 嗰啲就唔係你想象。 嗰啲都係， 即係靠衝，佢靠撞擊嘅啫嘛。佢而且學你話齋，佢得一隻手攰住，另外手要拎住只马缰绳噶嘛，佢唔可能两只手拎住个个碌， 系啊，系一只手啊， 系啊。 但系你要明白呢种如果喺呢个比武场上面咧，嗰啲系比武，系有少少体育嘅意思， 哦、 并唔系 即系战场 唔系战场上面真正咁样去刉嘅。 系 你如果真正咧可以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哦、 波兰嘅骑兵师甚至骑兵军 系。 佢哋嘅武器、制式武器仲係長矛， 哦， 仲係長矛。阿劉夢雄兄一定睇過一個電影《靜靜的頓河》， 係啊， 你記唔記得個格列高利用嗰個長矛殺敵啊？ 係啊， 係啦。 就嚟講，你講到嗰個騎兵咧，利用長矛殺敵嗰度咧，我覺得咧就嗰個制式武器啊，更加前一代嘅咧係戰車，即係喺夏商周到春秋， 係啊，一定啊，係啊， 戰國前期咧。是戰車，所以即係莫非自己佢即係一種懷古嘅心情，講到駕長車踏破河難山缺。佢嗰陣時嗰啲車咧，就一架戰車咧，就駕馭四隻馬、四匹馬嘅。咁啊，佢嗰個車裏邊咧可以企三個人，中間嗰個咧就負責咧就駕馭嗰四匹馬，左手邊嗰個咧就負責射箭。右手边嗰个咧，就正如阿马老师所讲啦，就揸住啲长矛啊、长枪去怼、去拆对方，一挑开啲障碍物。咁所以一架个战车咧，嗰阵时系嗰个制式武器、主战武器。所以以前嚟讲，秦始皇统一六国嘅时候咧，佢就凭住呢啲咁嘅战车嘅优势。成千乘即系成千架啲 萬乘之國啊！ 點知千 萬乘之國啊！ 即係靠呢、這個即係呢啲戰車啦。 係即係而家就數係 藍慕雄，你聽我講啊！你戰車點解我唔攞佢做戰爭之王，同埋或者係呢個制式武器咧？ 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三個都睇過嗰啲古書，戰車嘅作用咧 係。 佢主要唔係攞嚟打仗嘅， 係 唔係攞嚟作戰嘅？ 係。 战车上面三个人， 系 一个系司机， 系马夫， 即系御手， 系二啊。 第二个咧系弓箭手， 系 第三个咧系长戟手，唔系吉嘅，系割嘅。 哦， 即系头先阿刘兄讲过嗰 啲歌啊， 主要系剁嘅，攞嚟剁嘅嗰个棍，嗰个棍嘅武器咧，唔系垂直嘅， 系。 唔系同嗰个棍直嘅，而系一个九十度。 系啦，即系 佢主要攞嚟剁嘅，同埋割， 系 同埋割，佢有刃， 咪即系好似镰刀嗰啲。 佢有刃，系 好似镰刀嗰个做法。 对前面嘅敌人佢系剁， 系 对旁边嘅敌人系割， 割 收割生命，好似死神一样。 一夜可唔可以成个头飞咗出嚟？ 嗰啲唔理佢啦，冇时间讨论。我哋只有时间讨论 系 刘兄所讲嘅呢个车 系。 佢車其實上面咧有支旗，佢一乘車咧係指揮72個步兵。 哦， 佢主要嘅功能 就開路， 唔係作戰，唔係係指揮。 哦， 你搞清楚，軍隊最大嘅戰鬥力 係 集體作戰， 係 聯合作戰。 係 劉兄而家講緊嗰個車戰咧，已經係叫做 叫做布坦結合啦，即係受後世嘅坦克啦。 係啦， 即係佢作戰制式武器嗰72個咧，主要仲係用矛， 係 即係仲係用長兵器。 嗱，你呢72個即係係中國嘅 中國編制， 中國編制啊嘛。 係啦， 係啦。 你如果講呢、這個意大利 系 讲罗马讲希腊嗰啲咧个水平车战嘅水平啊， 系 刘兄讲得好清楚，比中国差得远。 系 点解咧？ 希腊仲渣 啦。唔系佢点解差得远咧？你睇古画睇得到嘅， 系 佢个壁画，佢个车只能够 坐一个人啊， 又做司机又要打。 系 佢嗰个车兜咧，即系细到好似个垃圾铲咁。 唔系，佢嗰个似电单车啊！以前咧揸电单车咧，你见咧，即系隔篱有个兜噶嘛，我嚟坐人噶嘛。 我话俾你 点解？佢嗰个就系咁嘅款嘅。 我话俾你点解佢即系驾驭唔到啊？同埋佢战斗力差，就因为当时咧，你睇下秦俑， 系 嗰啲马具已经非常之现代化啦。 系， 因此你应该系非常佩服， 系 超前嘅。 系 佢第一已经。个马拉车攞咩拉呢？ 系 啦，攞个胸肌拉嘅。 系 佢嗰个力系喺胸引住嘅，可以四匹马可以牵引一吨半嘅拉力，而家计算出嚟嘅。 哦， 而且有马脚， 嗯， 未有马灯，但系有马脚， 嗯， 咁就可以操控只马。 系， 但系嗰啲希腊佬啊、罗马佬啊，佢系点呢？系绑住条马颈。揾條馬頸嚟拉嗰架車，即係馬咧呼吸道咧，即係比而家你戴兩個口罩仲慘，所以佢冇力嘅。仲有一樣咧，佢點駕馭咧？佢係綁住個馬頭嚟駕馭，喂，即係馬好辛苦嘅啊！所以 仲有我哋喺 佢個速度唔快嘅，唔快 嘅咯，因為點解咧？我睇嗰啲即係考古發掘出嚟嗰啲咁樣嘅即係啊馬車啦，同埋一啲嘅古籍啊記載啦，佢連嗰四匹馬啊，個兵車嗰四匹馬入邊啦，嗰啲馬都有盔甲嘅。 係阿孟雄兄， 個頭殼者啦。 阿孟雄，孟雄，係等唞唞先，因為時間要聽歌。不過聽之前咧，我要揾馬老師解一下呢只歌啫。喀秋莎係乜家伙嚟？ 喀秋莎係蘇聯二戰蘇德戰爭嗰陣時嘅 劉孟雄嘅識 嘅。火箭炮 系 多管火箭炮， 系、 啊、因为佢即系发射起嚟咧，嗰、那个杀伤力系好大，准唔准一件事啊？ 系 同埋威胁力好大， 系 当时啲苏军咧就亲切咁称呼佢为一个 美女 嘅名 ，Katusha， 系 啦， 好听听呢个 Katusha 先。 Разве Италия мне игрушка? 卫生防护中心话，一个喺机场一号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工作嘅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初步呈阳性。这个人员负责为入境旅客执行检疫措施，最近一次当值日期是上星期四，当日没有接触任何入境旅客。他在上星期三和四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他有一个密切接触的家人，前日确认为新冠病毒阳性个案。他同日采样呈初步阳性，寻日出现病征。这个人员工作的时候有穿着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有关工作地点已经全面清洁和消毒，并已经安排和他共同当值的相关人员在家工作，并将会接受病毒测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77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0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6美元，卖出1,814.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好了，讲起这个冬运呢，普京来中国，从中国这个元首整了个协议之类，很多人就说，这个是军事同盟，普京即已经要喐手打了。咁当然佢有权咁做，打呢个格鲁吉亚，打呢个克里米亚都系咁打。问题佢想做乜先？佢可唔可以成功咁食咗乌克兰，又成个消化晒先？咁佢面临嘅呢系北约一个咁样嘅敌人。咁大家知道佢当年14个加盟共和国未崩溃、未瓦解、未出走之前，再加埋呢个华约几个服从国，对北约都系处下风啊！咁你今日如果你攞咁弱嘅国力再去对抗打场新冷战嘅话咧，我都唔讲唔系呢个佢嘅敌人之福，亦都唔系俄罗斯人之福。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我张碧然在新的一年祝大家如虎添翼，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过往的经验咧，大约有三成的公务员咧系未必需要翻到去佢哋嘅写字楼入边去做嘢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做嗰个强检啊、追踪啊，需要好多人手，减低翻到去办公处所大致上都系有三至四成度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波咧都系相类似，甚至可能会更加少啲。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2021年的12月中，一只特别的唱片打入澳洲唱片业协会榜的头五位，引来欧美澳多地传媒的争相报道。这一只大碟叫做 Songs of Disappearance， 消失的歌，收录了澳洲53种濒危雀鸟的叫声，自12月3号推出至到月中已经售出超过3000张，击败了瑞典乐团 ABBA 和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和 Michael Bublé 的圣诞大碟，是同类型大碟第一次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大碟是一班学者、音乐人和保育人士的心血结晶，他们受到鸟类保育组织 BirdLife Australia 关于鸟类绝种的研究报告所启发，从专门录取野生动物叫声的录音师，几十年来收录的过千种鸟鸣声当中，找出这53种濒危雀鸟的叫声，再由小提琴手编曲。推出的时候又配合以凌厉的社交媒体宣传攻势，造就了破纪录的好成绩。大碟收益将拨归 BirdLife Australia 作保育的用途，而达尔文大学和 BirdLife Australia 就在2021年的12月初公布了一份合作研究报告，指出因受极端天气例如干旱、热浪影响，再加上日益频繁的火山摧毁生境，澳洲的1299个雀鸟品种之中，有六分之一的生存都受到威胁。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我哋嘅廣東廣西，今晚咧就喺電話裏邊咧就係劉夢紅，喺直播室就係馬恩慈同埋馬鼎盛，咁啊講歷代主宰戰爭嘅武器。 後尾啊，後尾孟紅兄咪講攻戰咧， 係啊， 攻戰梗係勝一籌啦。首先你打擊嘅個因素啊， 係 距離好重要啊嘛，速度好重要啊嘛。咁我啊想請呢個恩慈兄講講呢、這個。英法百年战争当中嗰场呢个阿金富尔战役，嗰啲英国长弓兵点样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啊？ 啊，唔系，即系你而家霎时间叫我讲，我就唔记得啦。但系即系 电影你都睇过啦， 即系嗰啲所谓 long bow 啊嘛，嗰啲长弓好犀利噶，即系够猛啊嘛。同埋即系你喺学你话斋，佢即系胜在就系冇话长距离，个力度紧要。你话 就嗱，我简单讲讲啦。 好啦，你讲 啦。即系十五世纪1425年10月20几号咁嗰日咧，就呢个法国同英国百年战争喺呢度打咗一场好典型嘅重甲骑兵输俾农民同猎手为主嘅工兵。 嗯。 啊，咁啊，法国呢边咧系王子啊，带住。 我睇咗嗰本書有好多種唔同記載嘅，即係歷史上其實好混亂啊。 係， 但係基本上咧，法軍嘅人數三倍於英軍呢、這個冇錯嘅。 係 啊，而且騎兵嘅人數又幾倍於英軍。 嗯、 啊，佢大概係兩萬幾到三萬人之間。 嗯， 而英軍咧只係有六千呢個長弓兵。 嗯， 同埋即係兩千嘅騎兵。 係， 仲唔係重騎兵？ 係 啊。咁啊，谂住实输嘅，因为佢仲系客地作战。 系， 虽然当时英国有法国领地， 嗯嗯 啊、但系即系粮草啊，甚至食水啊，都唔 都要搵过嚟 啊，已经系好疲惫噶啦。谂住嗰仗，所以法军嗰边咧，佢即系啲人争住做咩？做前锋、嗯、啊，即系争住去攞彩，咁啊争执不一。 系。 点不知打嗰日咧，就个战场咧就极其不利于骑兵。 系 第一咧，系战场系一块农田。 系 个农田咧落雨， 系啊， 湿晒 呢个系啊，泥泞遍地。 咁你啲重骑兵冲过去嗰阵时，喺度，即系 截脚咯。 啲马 系啊，截脚嘅， 同埋啲。重騎士咧，佢著曬鐵甲。如果係徒步作戰，嗰度起碼五六十磅，同埋你鞋都係鐵噶。 係啊， 你就個騎兵優勢冇曬。 係， 而嗰邊咧長距離打擊， 嗯， 嗰啲英格蘭、蘇格蘭長弓， 嗯， 100米係必殺， 哦，必中， 必殺。 係 200米咧都冇問題。 係 50米咧就破任何甲。 係。 咁你即係冇速度，就等於係一個活靶子喺度捱，俾佢射。所以整場仗打起上嚟咧，英國好似死咗兩個公爵，死咗十幾廿個白爵，同埋幾百個松藍爵啊嗰啲咁。總之好多家族死得好淒涼。 係 啊，咁呢場仗咧輸得好慘。阿毛宏興應該知道。呢場仗佢攻戰真係發揮咗佢嗰個穿透力。 係。 咁喺我哋中國嘅古典當中，大家 都有啦。 長嘅三國演義成嗰個孔明啊， 借東風、 孔儒借箭係嘛？咁嗰個攻戰喺當時嘅嗰、那個係嘛戰爭當中嗰、 嗯、 個威力係幾大先得㗎？南宋嘅時候，末期一個名將吳允文啊，海、 嗯、 石基大捷嗰度嚟講，佢都係嗰個靠嗰個攻戰嘅優勢取勝嘅啫嘛。所以呢一樣嘢，阿馬老師所講嘅、那個攻戰咧，喺距離同埋速度方面嘅取勝係一個好壓倒性嘅優勢嘅。佢抑制騎兵亦都靠呢一樣嘢，係、 嗯、 嘛？就咁樣。 因為我哋細個，我記得即係香港有啊，即、就、係、是、中一嘅課本啊嘛，第一課就岳飛的少年時代啊嘛。就是讲岳飞即是找周同教他怎样射箭嘛。 神秘弓啊。 是啊连射三箭嘛同大击。哇这个僆仔咁犀利嘅一啲弓箭。因为 你要臂力好犀利你才掹得嗰个弓出去。 岳飞里面岳飞他熟悉五种呢个兵器嘅运用。 是、啊、 排第一就是弓箭。 是、 啊。他能够左右开弓接着是三百石啊就不是300斤。 是。 300斤。 是玩弓300斤。 最叻就三隻嘅啫，咁就係大概係275斤到啦、 嗯。 但係岳飛能夠去到300斤， 比 前人超出咗25斤，左右開弓，所以好多時上戰場上殺敵咧，射兩箭將對方兩個先鋒射鬼落馬。 我哋要 過去， 我哋要講咧， 岳飛佢岳家槍啊排第二啦，佢又識用刀啦，又識用矛啦，仲有喎、啊。殺手鐧就鐧啊，即係四人嘅殺手鐧，即係我哋所知嘅嗰、那個，即係以前嚟講啊，秦叔寶啊，啊秦瓊所用嘅嗰個殺手鐧啦、啊，岳飛都識用嘅、啊、五種武器， 係 啊呢個戰神嚟嘅， 所以我哋講咧就是、弓箭啊，作為制式武器， 係 制式武器。佢係蒙古大軍橫掃歐亞嘅制式武器。 唔係，但係嗰時點解咁犀利咧？啲 嗱，我話俾你聽，點解佢贏啊？ 係啊，係啊。 佢呢個係結合騎兵， 係 佢唔係步兵， 係。 但係大家知道咧，騎弓係弱於步弓嘅。 嗯。 啊，點解？因為騎弓冇得制，冇得借力。 係。 因為首先騎弓唔能夠太長。 係。 你喺馬上邊操縱唔到。 嗯。 但係步弓咧，一個佢長。 所以佢嘅力就大，射得就远。仲有一个咧， 准嘅时候有个优势喺度咯。 仲有一个咧， 你唔系走紧啊嘛， 佢步弓系可以将弓嘅下梢插喺地面借力嘅。 哦，系啊， 唉、哎，你要搞清楚呢样嘢。奥林巴唔准嘅， 准嘅时候梗系唔够佢，梗系唔够。从嗰种啊步弓里边瞄准嗰个精确度高。 好啦，我哋讲呢个点解作为制式武器咧？ 系 你就要知道，即系古书描写。射箭是一个什么的步骤，叫做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骸，一个这样的射箭。 是 但是你就会想为什么它是如托泰山呢？托、哦、 是 角度向上的、哦、 是 不是好像脑这样平射的、哦、你就要知道它是一个普及的制式武器。蒙古佬射嗰阵时咧，唔系话要你好似李广咁射得咁准，可以射雕，唔系，而系佢系集团射。 哦， 集团射，集团射咧，佢第一，佢系利用嗰个抛射， 系 唔系平射？ 嗯， 如托泰山啊嘛。 啊， 佢抛射咧系对付集团军嘅， 系 唔系对付一个人嘅？ 好射过去嘅。 系 啊，你系集团军。你如果好似呢个咩亚历山大佢哋嗰啲咧，25排25中， 系 啊，即系625个人一个密集集团嘅冲锋， 系 我点样去瓦解你咧？ 系啊， 我就集团抛射， 系 一个面积嘅目标， 系 大家都 射嗰度， 都系 唔使瞄准嘅根本。 佢只系有个角度， 系啊， 同埋速度， 系。 然后即系啲箭雨啊，咁样揼落嚟， 雨下真 系。系啦，咁呢样嘢咧，我去到澳洲睇佢啲土人用嗰啲回旋镖啊， 系啊， 佢解释俾我听，佢唔系话打得准，即系攞嚟打飞鸟啊，唔系，而系咧 一 群人打一群鸟， 哦， 咁样揈过去实有中嘅。啊、弓箭咧，亦系咁样，佢系利用抛射，首先喺远距离、 嗯， 即系敌人如果系冇弓箭嘅话，或者佢用嘅唔系呢种战术嘅话，嗱、 嗯， 毛洪兴话斋，我系骑兵，我射你唔系好准，你射我亦都唔准， 大家斗唔、 啊、我走紧不断咁样射， 系 啊，几十箭射过去，你同样人数嘅嗰个集团咧就会俾我射冧咗，然后我先用刀过去收人头， 系 一种咁样，所以 喂，就照计，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啦，即系弓箭照计好早啊，唔系你冇后羿嘅神马嚟噶嘛，我射低嗰个十九个太阳嘛， 但 哇，你几劲啊！ 但系犀利嘅啲弓 系 叫做复合弓， 哦、 就比较迟啦， 吓 composite 嗰个制作系。辛苦艰难昂贵啊！一把嗰啲弓咧，系一个人身家咁贵嘅。 系 而且你不但系要个质材好， 系 个弓圆靓， 系 仲要个工匠，唔系一般嘅工匠， 系专整呢啲弓。 系啦，所以弓箭咧，确实系喺一定程度上面系战争之王， 系、 战争之王。 等于半现代嗰啲炮。 马老师讲到元朝嘅时候咧，骑兵系全盛时期咧，咁、个骑兵嘅主要装备咧，唔净止弓箭嘅，除咗弓箭之外咧，佢仲有马刀、标枪、箭斧，佢综合运用噶。所以呢一样嘢里边，一个横扫欧亚大陆咧，就系好过咁啊，游牧民族本身佢就骑弓就了得啦，再加上佢有呢啲咁嘅配套。系嘛，弓箭呢、這个马刀标枪箭斧嚟咁啊，系嘛，到头嚟咧就顺手拈来，咁佢嗰个咁嘅杀伤力就大啦嘛。 好啦，我哋要讲到 化学啊， 讲到炮啦，炮兵系战争之王，即系自从有咗炮同埋个炮，开始改良，唔系开始嗰啲。你竹象棋个炮字系石马交嘅， 系啊系啊 石马交冇火药嘅， 即系 投石棋啊！ 唔系，我即系呢个西方系啦，你睇西嗰啲系啦，西方嗰啲所谓中古时代嗰啲器实系噶啦， 远古啦，远古啦， 明白？即系攻城啊，咪就系搵啲石一路掟穿佢嘅城门。 好啦，咁有咗火药以后， 系 呢种武器炮咧，叫做新管武器。 新管 即系身体嘅身， 系 管系一个管，你系枪又好，炮又好， 系 你都系投射，系通过呢个管， 系 將個火藥嘅力咧，係有方向同埋密閉咁樣將個彈丸推出去。即係個炮彈咧，當然佢有穿甲嘅，有燃燒嘅，有爆破嘅，有呢、這個甚至毒氣嘅等等啦。總之呢一種嘅作戰嘅制式武器咧，就一直持續到今，係戰場上一個好主要嘅。咁炮兵之王咧，咁啊 就係、是、拿破崙啦。 唔能夠唔講炮拿破崙，拿破崙佢個王喺邊度咧？唔係佢個炮。個口徑特別大，同埋身管特別長，身管長打得遠嘛， 啊啊、 加農炮嘛，榴彈炮就短，啊嗰啲迫擊炮仲短啦、 啊， 但係佢關鍵係將嗰個速度攞出嚟，唔、 哦、 係炮彈嘅速度，而係炮運動嘅速度，有兩層，第一層就係你喺邊個地方打仗，你首先要將炮運到嗰度、 啊， 所以大家好多人睇。打仗咧就只系睇戰場， 系 佢唔睇後勤。 系 拿破崙贏係贏喺後勤，佢個、 哦、 炮兵咧有一支叫做近衛軍騎乘炮兵團。 嗯， 佢嗰、那個嗰啲炮咧係六磅炮啫。 嗯， 當時最大係十二磅炮。 嗯， 係差好遠嘅。 係， 但係十二磅炮，十二炮係啊，炮上唔到馬啊！佢呢個騎兵 係。 騎即係呢個叫騎乘啊， 係 騎乘炮兵團咧，佢可以第一時間將呢個火炮集中到戰場，呢、這個第一。 係 第二開打啦，開打嗰陣時咧，千變萬化，敵變我變。 嗯， 但係拿破崙最叻咧，佢嘅眼光 擺好曬啲位， 唔係佢就睇準你嘅弱點喺邊度。 哦， 佢將所有嘅炮集中喺嗰度打你嘅弱點， 係 破你嘅陣， 係。 阿威灵顿输俾佢，开始输俾佢就输喺呢一度。 系， 即系佢嘅敌人咧，一直到克莱塞维茨啊， 系啊，卡斯 都赞佢话拿破仑运用炮嘅速度啊，好似手枪咁快。 哇！ 所以佢赢你啦。 系 吓、啊，你炮可能多过佢。 系， 即系佢打俄国嗰阵时。 系啊系啊， 因为你系攻方啊嘛，你喺客场作战啊嘛。 系， 博洛基诺嗰度咧，其实系。佢炮少嘅，但係佢挪動得快啊嘛， 用得快 啊，佢就攻破你一點，你就要敗退啦嘛。咁所以即係拿破崙，即係呢兩手嘢咧，佢將個炮嘅機動性啊， 係 機動性發揮， 係 以後炮即係上車變成坦克， 哦， 變成自行火炮， 係 呢、這個全部係佢運用炮。即係嗰個速度啊，炮本身要有速度。 係、 咁希特拉咧就更上一層樓。 哦， 即係將呢個坦克集中起嚟、 嗯， 集中起嚟衝擊。 係 佢打英法聯軍嗰陣時，點解打到佢敦克爾克、但托克要走人咧？ 就 因為你嘅坦克多過德國， 係、 但係你唔識得集中， 係 你係分配喺每個 C25 架， 係 佢係一個 C 全部係坦克。 係。 所以佢衝你一點，你破咗陣咧，佢然後包抄、包圍、屠殺， 就係咁啊！佢啲坦克係咪行得快過你嘅？ 唔使快過你。 哦， 佢呢個係戰術啊！ 點突破啊嘛？ 係 拉得太闊嘅嗰個戰線啊！佢嗰度好嘢， 係 集中一點之後向中心發展，將你分割包圍， 咁 亂曬坑咯。 所以你睇佢打波蘭、打法國 都係好快， 打蘇聯即係開始點解可以喺？三個月之內消滅呢個蘇軍300多萬，佢就係個坦克集團，仲有咧佢就加埋新嘅戰爭之王，轟炸機，轟炸機，其實佢同呢個炮咧係一回事，只不過佢將炮裝咗上去， 擺上天空，飛喺天空， 佢掉炸彈落嚟，同呢個炮彈打過嚟係一個道理，不過佢。走得更遠，你炮最多咪打幾公里，但 佢唔同啊嘛， 佢可以走100公里咁樣，你殺你啦。再一個佢移動炮嗰個速度又快過你啦。 係啊，天空飛啊，梗係緊要啦。 所以戰爭之王咧， 又係要講到啲炮啊。好，但係我而家我哋唔係嗰只歌唔講炮，講大刀啊，大刀進行曲啊。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约好了朱托尼去纺织厂考察，他一早来到，但是怎知原来朱托尼半路接到文兴的电话，知道方恒之比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就已经先同方恒之签约。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在黄大仙、观塘和九龙城发现污水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相关人士要进行强制检测，包括黄大仙慈康村康健楼、康秀楼、康德楼、康润楼和康添楼。黄大仙明凤街二十至到六十四号双数街号、凤凰大厦、翠凤街一至六十八号、沙田坳道和沙田坳村一带、慈云山慈乐村二期、乐信楼和乐人楼、尤丽村丰丽楼，以及德朗村德尧楼、德龙楼和德盈楼。另外，為了跟進多個地區的污水檢測呈陽性的結果，當局明天起向深水埗富昌村、西貢市中心等地方的住戶、清潔員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快速測試套裝，亦都會向尤麗村部分樓宇和元朗朗平村一帶的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三套快速測試套裝。医管局话，目前有两名新冠病毒确诊者情况危殆，有一个人情况严重。另外，医管局一共有17个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包括一个屯门医院医生同埋来自多间医院的8名护士，涉及威尔斯医院、伊利沙伯医院、玛加烈医院同埋律敦治医院等。有5个病人在入院筛查中初步确诊，涉及屯门医院、博爱医院、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两个医护人员、一名兼职学护和有十多个同格的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截至今晚八点，本港全日共有72,987人接种新冠疫苗，创下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以来的单日新高。其中私家诊所接种28,348针，以及接种第三剂的29,189针，同样是单日新高。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目前第一针和第二针分别达到超过80%和超过70%接种率。至于已经接种第三针的市民就有106万人。他再次呼吁合资格人士应该按时接种加强剂以增强保护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电话智能卡用户需要在今年3月1日开始为电话智能卡进行实名登记。当日起新发售的电话智能卡包括上台月费服务和电话储值卡，启动服务前需要完成实名登记。至于现行的电话储值卡用户，需要在明年2月23号或者之前向所属电信商完成实名登记。未有完成实名登记的电话储值卡会在有关时限之后不能够继续使用。至于正使用上台月费服务的用户，除非转台或者是开立新的电话号码，否则无需要再作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90点，上升1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8点，上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9，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4美元，卖出1,816.1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 市民对农历新年重视程度比其他节日是更加重要，即是疫情那个好与坏，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市民接触比例究竟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国家队再传喜讯，冬奥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赛事，任子威、李文龙包办金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60分钟走遍世界。 西班牙租楼成本高企，青年人同家人同住的比例是全欧洲最高之一。 政府由今年1月开始向合资格低收入青年提供每个月250欧元的租金津贴，希望房价不再成为年轻人的束缚。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哋聚焦嘅咧就系公务员队伍点样能够可以以身作则，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宪制秩序同埋国家嘅发展咧，要有一个好清楚嘅认识。 2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历史学家韩清安的《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讲到日本横滨的华人社区故事，实在是曲折吸引。二战战败之后的日本，从军国主义的梦魇中醒来，输掉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失去了多民族帝国的地位，转而以单一民族决定国家认同。日军在东北三省、朝鲜半岛、台湾有众多殖民地，帝国有东亚众多的民族，但是在二战之后，日本又回到那种单一民族的身份认同。在1947年5月，日本的外国人登记法就取消了这些前殖民地臣民的日本公民身份。 二战结束到1952年，日本处于实际上是美国占领的同盟国军事占领体制当中，横滨的华人却因为中国属于战胜国，成为同盟国国民，享受他身份所赋予的所有裨益。除此之外，同盟国占领军并不干涉中华街的生活，华侨享用不少的经济利益，包括物资的优先配给、免费乘坐火车等。而且华侨贸易公司利用中国同盟国的地位迅速发展。此外，占领军限制日本人和外国人来往，很多华侨受雇于日本企业，从事对外贸易。随着国共内战和国民党迁台，国共都努力争取华侨的支持，横滨华人亦都受到冲击。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签订，日本回复正常国家。 在日华人的优势亦都随之消失。 处于困境的横滨华人决定回到去热厨房，以餐馆为主业。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中华料理在战后日本却出奇地受到欢迎，并且改变了日本人其后的饮食习惯。作者认为的原因是几百万个在中国的士兵和定居的日本人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食物，并且战后美国援助的资源主要是面粉，以面粉制作的中华拉面、烧麦成为了大众的主要食物。落地的麦子不死，人在异乡总会有生存之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作者韩清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不过开始节目之前咧，要即刻同大家讲嘅，因为呢个系好急嘅一个新闻嚟嘅，就系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嘅围封强制行动咧，系今日继续嘅，即系即系过咗十二点都继续啦，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二月七号嘅到二月呢个八号啦吓。好，咁啊继续我哋讲历代主宰战争嘅武器。 诶，讲埋两句啲炮先啦。 好啊。 咁啊，有啲人話斯大林先至係講呢個炮係戰爭之神， 爭咗成百年喎，大佬。 咁啊，睇佢嘅對炮戰嘅貢獻啦嚇。咁啊，由於即係西方幫佢軍備，所以佢後期咧炮係多過德軍嘅。 係 柏林戰役，蘇軍係集中咗41,000門大炮。 嗯。 咁啊，針對德軍嘅9,000大炮，咁啊叫冇得打啦，但係都死傷慘殖喎。 哦， 啊，即係德軍咧死10萬，傷德軍啊係啦，德軍啊死10萬，傷22萬，俘虜48萬，當然係打敗啦。 係啊， 咁啊，但係蘇軍都死8萬，傷28萬喎。 哇，即係仲都差唔多咗。如果你加埋，係 啊，所以即係斯大林教訓毛澤東話：你同美國佬打， 唔好滯。 唔係，佢話 你 佢如果一公里係50門大炮，你一公里就要100門大炮。好啊，咁你賣俾我咯，即係借俾我咯，租俾我咯，係嘛？咁啊。真係咁多大炮打咗最後嗰一仗嘛，就叫做呢個金城以南戰役嘛。一開始係嗰個大炮係多過韓軍，咁啊打過去，咁跟住唔夠力啦。點解呢？就頭先我哋所講，佢炮嘅運動性差。 哦， 佢第一唔係自行火炮，佢又唔係坦克炮。咁你推進咗20公里，你啲炮跟住要過20公里，你過唔到啊嘛。 哦。 咁 不過咧，講到即係嗰個炮，即係講炮兵嘅作戰咧，即係共產黨領導嗰啲八路軍啦、啊，後嚟咧解放軍嗰啲，當然同呢個斯大林啊，同整個即係希特勒佢哋嗰啲大規模嘅炮戰相比就小兒科啦。但小兒科都好有佳作嘅，一個就1939年嘅11月7號嘅時候咧，喺嗰個黃土嶺個伏擊戰啊。咁啊，呢個八路軍裏面咧，佢嗰個黃土嶺呢個即係嗰個就係戰役裏面嚟講咧，其實消滅嘅日軍咧都係即係100幾十人嘅啫，死咗100幾十人。不過咧，佢就但係咧就咁好彩，就見到有幾個日本軍官裏面咧，就喺個高坡裏面咧，就攞啲望遠鏡嚟到去探頭探到，咁啊見到迫擊炮咧就去焚過去嗰邊啦，就結果就打死咗。日本啊，那個運城旅嘅旅長阿部規秀中將，咁呢個就八路軍喺正面戰場咧，喺8年抗戰當中啊打死嘅最高嘅日本嘅指揮官，就係呢個阿部規秀呢個名將之花啦。咁另外就1958年8月3炮戰嘅時候咧，啊佢嗰啲廈門嘅嗰啲解放軍嘅炮兵又唔知啲鬼準成，一開炮嘅時候咧就打中咗嗰個 金門防衛司令部，結果咧就當時金門防衛司令部嘅司令胡連咧就走得雞，但係咧就副司令 就打 香港戰爭第一槍嘅吉精文啊，廖家揚副司令咧， 聽過 兩個就當堂就陣亡。咁啊嗱，呢啲叫做偶有佳作啊。 咁啊，讲到最后嘅武器咧， 核战， 核子战争，核子战争即系我谂都系空前绝后啦，就系嗰两粒噶啦，以后都唔敢用噶。 系 你如果你用佢又用，大家死嘅啫。 达成咗恐怖个核平衡咯。 但系而家咧，我谂即系新嘅战争之王咧，应该系。電腦同互聯網嗰個 C4ISR 系統喎，因為你任何一個現代化戰爭嘅大國， 信息戰啊， 你如果唔係嗰個叫做制電磁權啊， 係， 即係如果係將你嘅電磁戰嘅嗰啲， 即係你嘅通訊網係咪冧曬？ 唔單止係通訊網，佢 甚至開 你首先打仗要知己知彼， 係 咯，知己嗰啲唔提啦嚇，你係咪真係知己啊？知道自己幾多斤兩嗰啲唔講啦，但係知彼個敵情係點樣樣？ 係 嚇個敵人嘅戰鬥力去到邊度？點樣部署？佢個作戰計劃會係點樣樣？ 係 甚至佢嘅統帥嘅呢個指揮嘅功力去到邊一度？或者佢嘅指揮部嗰個上情下達能唔能夠通過互聯網準確咁樣指揮到每一個戰鬥單位？ 係 咁都係問題嘅，都要通過互聯網嘅。 係 好啦，咁而家。嗰啲電磁戰嘅嗰個武器，比如講咩木馬啊，嗰啲咩邏輯炸彈啊，或者係點樣，即係通過網絡控制對方嘅指揮系統，都可能實現過嘅喎。呢啲戰爭，咁啊呢啲軟件嘅硬件咧，打你個衛星咯， 係 咯。打你的長程雷達咯，再打你的預警機咯。 喂，咁你而家唔咁就唔夠美國佬打喎，你鬥衛星邊又夠佢多啊？佢幾千粒喺上面，即係 幾千粒啊？個星鏈計劃啊， 唔係咯， 五千個啊！ 你點打？點打得冧嘅大佬？ 所以新嘅戰爭。仲有我哋頭先未提過嘅， 係 好好核突嘅，好不人道嘅 化學戰、 生化戰爭、生物戰同埋化學戰。 係 啊，而家呢啲咁嘅2019肺炎 就俾你接受下啦。 唔係，有啲人話 係生化戰， 係生物戰 走甩咗， 係啊， 走甩咗喺實驗室走甩咗。 咁嗰啲即係係子虛烏有定係污蔑定係點樣樣咁啊？唔知道，但係 我覺得就唔係太可能，因為如果你係真係研究一個生化武器咧，你啲咁嘅 Delta 呢啲咧實在太慢了。啊、即系你作为一个武器啊， 咁佢走甩嗰个唔系最劲噶嘛，得唔得？ 咁你冇噶，你一整老实讲，你横掂都整炸弹啦，系咪先？你一定系整系，sorry 啊，唔紧要，林望对唔住啊，我答咗声吓，你再讲一次啊，唔该。 我话如果你生化武器，即系而家呢个演变嚟讲，全球190几个国家都中招，即系你唔知系害人定还是害 自己，杀自己 啊不过咧喺现代战争发展到而家咧。就即係阿馬老師就好清楚啦，有一種形態裏面咧，可以啊代價很少很少，但 係 咧收穫很大很大，就咩啊叫斬首行動。 哦、 啊、，IS 嗰、那個咁樣嘅即係 又嚼咗個啦，係啊， 咧就俾阿拉登啊就呢個嚼咗佢啦，阿馬。但係你呢、這個係嘛？ 阿拜登唔係拉登， 我阿馬本呢、這個即係、就是、拉登嚟講啦，一樣入到又係俾美國裏邊咧 斬 首行動， 係 咗佢嘅。呢一樣嘢咧，就包括埋嗰個伊朗嘅第二號人物啦，亦都係嚟講俾斬首行動斬咗佢。 喂，阿夢翁啊，夢翁， 神出鬼沒，直捣黃龍，係嘛？就係、是、減少好多個無辜嘅嗰市民嘅傷亡嘅可以。 嗱，你 咁呢樣嘢咧，就淨係對一啲即係集中權力喺一人身上嘅國家或者軍隊有用嘅。喂，你美國你斬咗個，你斬咗個貪咗個特朗普有鬼用咩？你斬咗個拜登，佢都廢咗判決嘅。即係佢個國家機器唔係靠一個人或者個軍隊機器唔係靠一個人去指揮噶嘛。 唔係佢個斬首行動咧，唔係話喺呢個古代咩百萬軍中取呢個首級。啊！如探囊取物，唔係嗰個意思。 係 即係如果係攻擊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支軍隊嘅斬首行動咧，係針對佢嗰個指揮中心嘅。 係啊，我成個 佢又唔一定係硬殺傷。啊！即系揾粒钻地弹，将你呢个下岩山嗰、那个，唉，将你个打唔使咁嘅，佢系可以通过呢个电子战，通过网络战， 系 瘫痪你嗰个指挥系统。 系 咁啊！中国古语有讲啦，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系 嘛？系你嗰个思想嘅， 你呢句嘢就谂起我读中大嗰时咧，有位新儒家叫做鲍冲三。佢就射人先射马，此马乃马克思之马。喂，马克思都死咗，你点射佢咧？你真系 唔系佢系讲笑啫。 或者即系 其实佢意思 谂起呢个笑话咯。 佢呢个意思咧， 即系我哋要 你如果系唔同意共产党或者唔同意共产主义嘅话咧，你首先要系从根嗰度 从理论上 驳倒佢。 系啦，佢意思 系你举例或者呢个喺理论上面讲。讲清楚马克思主义 有咩问题？佢 系点样唔符合实际嘅？佢点样唔可以放之四海皆准？ 咁原则上， 点解呢个工人阶级最多嘅国家咧，最马克思主义最玩唔掂？点解最穷嘅农民国家咧，居然可以救共产主义？你要解通呢个问题。 不嗱咁讲啊，阿马老师同阿孟庸啊。即係你而家去到咁嘅戰爭，就分分鐘打完咗，我哋都未知喎，一般人都未知喎。 佢唔係喺香港打，你梗係唔知啦。 啊、 如果佢係有關香港嘅，你話齋菜心賣到100斤， 冇豆苗啫，菜心40几啫今日。 你如果打仗啊？ 哦，咁啊係。 你1000買唔到一斤菜心啊？ 係啊。 你打呢个香港好容易嘅咋？ 吓， 想当初日本仔点解10000多人打英军10000多人，大家炮都差唔多， 几日就冇咗咯？ 都唔系， 十八日，但你输紧。 佢点解打赢你咧？ 系， 佢系占咗城门，占咗呢个黄泥涌峡嗰个水塘啊嘛。佢一制水，你打咩就咁简单啦。你两个炮台都仲喺度，摩星岭炮台喺度。 系啊。冇用嘅，冇用過。 你東 冇乜用過， 你仲有成千，仲有成9000多人喺度， 係 仲係武裝嘅， 係。 但係你投降係不可避免噶嘛，因為就搣咗你最緊要嗰度啊嘛。啊， 咁你哪怕冷兵器時代官渡之戰啊，呢個曹操以小戰勝袁勝，要嘅多， 係 我靠斷佢糧道咯，又係咁多樣啫嘛，燒咗佢烏巢嗰個糧倉，係嘛？咁啊，百不戰自潰啦，袁紹。系嘛，就土崩瓦解咧，咁解样。古今战争嘅原理都一样 啊。即系其实就好简单，即系如果抽象啲讲，就系、是、打佢最要命的地方，系嘛？你即系讲个地方打咗佢咧，即系佢已经冇顽抗或者对抗之力啦。咁佢就唔投降，仲有咩好做 嘢？即系我哋讲个战略大势咧， 系 两次世界大战点解德国为主嘅呢个战争集团会败咧？ 系 未打之前咧，佢已经败咗噶啦。 啊，系啊。 点解咧？ 嗯， 就因为佢系内线作战。 嗯， 你拿破仑又好，希特拉又好， 嗯， 你横扫整个欧洲。但是你都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被包围的态势。你北边出不到北海，更加不要讲大西洋。南边地中海你没有制海权。啊、西边虽然这个你有少少。总之你出不到海了。 东边你又被苏俄指住。 东边你更加不用想。 想这么大地方。 那你是被四面包围，你不断消耗你个地面上面嗰啲资源、人力、物力， 嗯、 到消耗到冇，你咪输咯。 系啊，即系分分钟人哋反攻，你咪要几战作战咯。 马老师啊，正得行家啦，佢讲到嗰、那个即系内线作战同外线作战嘅区别咧，佢啊马老师啊讲到点子上， 所以你1947年六月三十号啊，刘伯承呢、這个邓小平啊，佢离开进铁老院嗰个根据地，挺进大屿山啊，呢、這个嚟讲就系要将内线作战改为外线作战，将咁嘅战火烧到国民党统治区，从而咪打造咗解放战争嘅转捩点，就系、是、咁样啦。就系、是、马老师所讲嘅。 啊，刘兄，刘兄， 外线作战， 刘兄，我啊不敢苟同毛泽东呢个战术，因为毛泽东系三战齐发， 系 啊，刘邓大军66000人，只不过系其中之一。 嗯。 仲有一个是陈谢大军，陈谢大军，陈庚、谢富之，仲有一个陈粟大军，陈毅、粟裕， 系 当时咧，其实最强大嘅系陈粟大军， 系 啊，粟裕就话俾佢听，你咁样系唔啱嘅， 系啊，应该集中兵力， 唔系你从理论上啱， 系 即系你唔好俾人哋围住喺根据地， 系 消耗晒你啲人力物力，咁你最后输，你要打出去， 嗯， 咁但系你话你打得出去先得噶， 啊， 即系你俾个任务我，即系要我生存发展，我喺山东，呢、這个安徽已经可以搞掂啦，你放心，你要一。连消灭国民党100个旅，呢、這个毛泽东选择里面讲嘅。 系 你派个工俾我啊！ 哈哈， 即系我呢度要消灭几多啊？消灭35个旅，我超额同你完成。 系 我根本就唔使打出外线。 哦， 即系事呢件事要搞到党中央将佢召到延安。 好、哦。 五大书记同佢辩论， 系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伯士，五大书记 同玉粟裕， 唔系其实呢五大书记懂军事嘅系得朱德嘅啫，其他嗰啲冚唪唥文人嚟嘅， 系 粟裕就同佢， 周恩来都系中央军委嘅， 同诶嗰啲都系文人嘅，即系讲战略又得，讲战术唔识嘅， 即系佢唔系军校出身嘅， 唔系军校，你冇带过兵啊， 系啊冇， 即系你要带一支兵去打仗先叫军事家， 唔系嗱，差唔多我哋要听歌啦，就系马老师你快啲啦，咁嗰个舌战群儒之后结果系点咧？ 舌战群儒，毛泽东话我哋而家中常委。书记处决定要打，你唔打就炒你有。咁阿粟裕话请炒咯，即系我唔能够去执行一个我认为唔啱嘅战略。 系 结果第二日朝早佢嚟到准备签字交出军权，毛泽东话你好嘢，你赢咗。 大咗俾你大咗我啦！ 后尾事实真系佢赢咗。 系啊， 你话刘邓大军 未有所不受啊嘛？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结果衰咗啊！啊，结果中即系刘邓野战军喺呢个几支野战军里面系最水皮嘅， 系 炮都冇，系打埋佢战争炮都冇。 好啦， 呢个嚟嗰个时候沿途重装备调升光啊嘛。 好啊，孟庸多谢你先啦，今晚上席出席我哋嘅节目，咁啊跟住落嚟就张伟基啦，听晚咧就阿岑日飞就系请嚟詹益光，系对唔住啊，咁啊潘国森讲苦年谈苦啱啦，最后一首歌就系电影《侠盗罗宾汉》嘅主题曲。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攻戰啊，戰爭之王。 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Look into my eyes.Everything I do